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副相韩成烈4月30号会见俄罗斯驻朝大使马杰古勒，就朝鲜半岛当前形势交换了意见。我方强调，美国针对朝鲜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和战略资产增强是一个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的根源，并表明立场，将不断采取措施来增强核遏制力，以粉碎美国的核战争威胁，维护国家主权与生存权和朝鲜半岛和平。俄方对我国立场表示理解后说，希望朝鲜半岛局势能够早日得到缓和。双方表示将根据两国之间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多方面合作。